好，第三節回來。咁啊，頭先啊，多謝阿坡啦，啲好有心啊，一見我哋開放風險，佢即刻打上嚟啦。咁啊，其實有啲佢係講得好暢順噶啦。 系 有啲咧打电话上嚟咧，佢都会紧张嘅。不过就即系唔有啲人系唔惯讲嘢，啲唔出奇嘅。譬如佢成从事啲设计啊，譬如佢成日对住啲佢啲 control 嗰啲嘢，咁佢冇唔使同人讲嘢，咁佢就突然间叫佢讲呢啲咧，系有啲难度嘅。 打多一两次，讲多一两次就信噶啦，大家。 我唔会催你嘅，等你慢慢讲嘅。 阿 Danny 问咧，佢话。天主教、基督教是不是可以问米啊？其实是 suppose 不可以的。如果他们的教条是不可以的。 天主教的旧约里面是有问米 的。但是他们的规矩教条是不可以就主动去接触这些灵媒的嘛。 但他问完之后就出事的。 是啦 被人滅咗嘅嗰个网。 Danny, 你查返佢哋係我记得係有条教条係唔可以做呢一样嘢嘅。总之佢哋係唔可以主动去接触呢啲灵媒嘅嘢囉。占卜啊，因为呢占卜啊灵媒啊呢一类嘢嘅。 佢哋嘅信佢哋信嗰啲係不要问。只要信 但是 佛教那些调返转的嘛，你没有信你要问。 所以又不同。好，那我讲返逐返佢先。 好啊， 那我讲佢就去到呢，即是马杂，即是那些呢坐得好舒服那些，见到那些演员呢咪坐喺张凳度嘅，可以掹出嚟掹多接出嚟落埋对脚嗰啲啊。 啊，咪好似牙医嗰啲咁嘅凳咁，下面有块嘢咁弹出嚟嗰种梳化。 接得嘅，弹得开嘅。咁，以前系叫马杂噶嘛。跟住咧，佢又。就扮晒，即系冇人理佢啊！扮晒阿姐咁坐喺度咧，就喺度咩噶啦，喺度瞓噶啦。咁其实就佢嗰晚就唔系好，即系陌生地方，你一个人其实唔系好瞓得着嘅。讲真，虽然系夏天，即系通常如果冬天看景，你仲大镬，好鬼冻噶嘛。 系啊， 系啦，咁佢人其实。佢喺度看景咧，即系惊啲导游啊嗰啲入嚟偷嘢嘅啫，因为偷眼灯好鬼贵。 系好值钱噶嘛。 系啊，如果系大嗰啲咧，即系净有灯胆都萬几蚊啊！当时唔好讲眼灯啊，偷个灯胆都死。咁咧，佢就喺度，即系朦朦胧胧，想瞓噶啦，个人。即系又嗰阵时冇手机嘅，咁啊睇小说啊，听下收音机啊，咁啊已经想瞓噶啦。咁啊听到。有楼梯有人行上嚟嗰啲声， 脚步声， 咁佢即时企定出去啦，睇下咪惊住佢一个人偷嘢咧，就冇乜所谓。你嗰成班人 点抽啊？抽唔赢啊？ 走先啊嘛，搵地方匿埋，或者同佢哋讲喂，我好合作嘅，你要搬就搬，你冇 我打份工啫。 系啦，因为你绑住我，等我第日有好交代。 系 一定系咁做啊，大佬就唔系好似拍戏咁啊，力敌系冇呢啲咁嘅事嘅。咁佢喺度死啦！有人上嚟，系咪偷嘢咁啊？行去门口度咧，就开少少门啦。因为嗰啲声咧，因为佢嗰度应该系三楼，咁咧由楼下行上嚟都有一段时间噶嘛。咁啊，因为夜晚应声咧，咁佢就听到有人行上嚟脚步声，咁就喺条门罅装出去啦，睇系咪有人行上嚟啊？咪先？但系佢咧不净系听到声啫。即不断有行紧上嚟啲楼梯声，但行极都唔到佢嗰层，咁啊觉得好奇怪，行嚟 三层啫， 系啦，正常系你九，我当佢睇下先，嗰啲咁啊旧楼，我当佢十二级一层啦，乜鬼都行完啦，系嘛？你数十二声，嗱，譬如行两层，你系廿四，转角位有几级，咁你廿零下个脚步，廿零三下脚步声，乜鬼都到噶啦，系嘛？但佢就行极都净系听到脚步声行上嚟嘅啫，啪啪啪啪咁行上嚟， 好响噶嘛，会越嚟越近， 系啦，越嚟越系啦啲声，但系佢又见 人咧， 人就见唔到，跟住有咧，点解唔对路？真系唔系啊嘛，大佬，咁佢又有咧就醒目个头，系点样醒目个头咧？佢当咗日头，有事咧就装香。 咁佢就闩埋咗个门，嗱嗱声咧就走去咧就，你知道长毛好多嘢噶嘛，又毛巾手袜啊，毛巾手袜啊，夹仔啊，我哋夹灯嗰啲啊，咁啊香系一定有嘅，嗱嗱声咧就谂住咧装几支香喂，大佬我喺度看景啊，唔好搞我啊，咁啊装完咧就谂住冇事啦，呢个大镬，你装就死啦，有饭开。嗰啲脚步声咧， 越嚟越多。 唔系，系啦，初头一对，跟住咧就两三个脚步声一齐咁行上嚟， 嗒嗒嗒嗒嗒嗒， 嗒声咁行上，哇！咁佢越整啊越惊，跟住咧就开始咧，本来佢都炎热嘅， 嗯， 即系喺度咧，即系开晒啲窗啊，都泼线嘅，咁啊死啦！越嚟越多声咧，咁佢就惊。入发电咧，个室内嘅气温咧开始下降。佢话唔系嘛，大佬，我真系我装个香俾你哋噶咯，喂，我真系 你呢啲时间装香 系啦， 开真系开饭嘅，对于你嚟讲。 咁你咁佢又谂住，喂死啦，唔通真系做错嘢？咁啊，唯有成扎咁怼落去啦，系嘛？跟住同嗰啲讲咧，佢话佢话同嗰啲朋友讲，喂彭堂，我就呢度系得咁多咋，你哋要都冇噶啦，你唔好吓我啊，我系看景噶咋，你吓我冇用噶，我冇嘢俾到你哋噶，即系个心咁讲，梗系唔讲出口啦。 嗯。 咁啊烧完咧，嗰啲脚步声停咗啦，跟住咧佢就发现咧个室里边咧。个景里面咧，周不时嗰啲嗱，你知我哋有啲棋板嗰啲咧，攞嚟遮光啊、挡嘢嗰啲咧，有啲窗帘嗰啲假窗帘，会无风自己喐，即系无端端会自己喐。 嗯， 咁啊死啦！呢次真系话到即系吓 Stephen 啊，真系嗰个英文改咗个英文名，真系大镬咧，真系变咗日本人咧，江门见养。即系好搞唔搞，即系唔烧好过烧。跟住咧就喺度个心喺度讲啦，喂大佬拍唔当啊，我唔落得楼噶，唔系啊，我一落楼咧走咗去咧，俾人捉咧就唔掂噶。跟住就喺度个心系咁讲啦，就俾佢发现个袋里边咧，其实佢以为得一扎香嘅啫，仲有一扎。咁佢就同即系。揸住一炷香，佢即系鼓起勇气。我哋好兴嘅，咁咧周围讲喂拍档，我哋上嚟拍嘢嘅啫，唔系冇心打搅你哋嘅，你哋大家借咁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将最后嗰集系咁周围讲完咧，就慢慢烧啊，今次要醒啦，唔系一次过烧晒咩？焗死自己噶嘛？咁咧慢慢烧，哇！佢睇住啲香咧，真系未见嗰啲香除得咁快嘅。嗰度唔知咩屋嚟，即系好多嗰啲朋友咧，可能喺嗰度逗留噶。 因为你头先即系开场你讲过噶嘛、嗯，通常你哋拍得嗰啲地方都就拆，咁、 啊、 已经得好耐冇人住，咁佢哋就会见到地方冇人住， 系啊， 就会自己划地为居噶啦嘛，就自己住噶啦嘛，咁然之后佢哋。常年都逗留喺度嘅，有几可有饭开啊、嗯？你又傻仔啊，走去一下，一个脚有咁啱，可能人哋落紧楼嘅，唔知做，总之唔知做咩啦。行散步又好，落紧楼又好，你又好似惊死唔切咁嘅样，走去装香。唉、哎，你有饭开，咪成班拥埋去咯。 系啦，跟住佢就慢，佢又开始慢慢点啦。终于嗰扎香咧就点晒啦，历时嗰成个几钟头。因为我点完，你自己烧个香就知啊，即系成柱烧晒有段时间噶嘛。咁啊点完晒啦，我话大佬啦，真系冇啊，我打开个袋俾你睇啊，即系你唔好搞我啦。跟住佢又发现咧，慢慢嗰啲影咧就开始少咗，同埋咧就嗰啲报警咧冇喐，但系咧嗰道门咧，嗰个其中有个房门咧。就又开又闩，又开又闩，跟住佢咧，直情坐咗啲钱唔得，佢真系坐喺度咧，佢其实冇信仰嘅条友。 成晚喺度念阿弥陀佛，即系直情系咁不停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喂，大佬，盼堂救救我！虽然我平时就唔装香啫，但系你救，你帮咗我呢次咧，我会信你噶啦，你帮我手啦，咁啊，即系念咗一阵咧，嗰道门就冇嘢啦，即系冇就自己开翻，就冇再闩啦。跟住咧，感觉到咧啲空嗰啲气温咧开始慢慢 回复正常， 回复正常。咁咧，其实佢惊嗰段时间咧，原来发现咧。已经就嚟去到三四点就天光， 嗯， 已经开始就嚟，即系嗰个你感觉到噶嘛，就嚟天光嗰阵时，嗰、那个原来佢又几粒钟俾佢搞咗，佢自己唔知惊咗成晚， 俾佢玩咗几粒钟啦， 身湿晒， 俾啲朋友仔， 系啦，第二招最惨个招咧，最惨个招咧就系唔系一早有通告， 嗯， 系要去到晏昼先得，因为度期啊嘛，咁佢又即刻 call 啲 friend 咧，咁嚟接佢啦，系咪先？佢买嘢俾佢食噶嘛，跟住就揾到个朋友咧，第二朝一早打咧，咁啱佢有个朋友接啊。通常我以前朝头早系揾到人嘅，即未瞓，一有时间就饼噶啦嘛，我哋要 系 咪打蛇饼啊？冇时间瞓噶我哋。咁佢一嚟到咧就诶嗰、那个佢个 friend 问佢你搞咩啊？买嘢俾佢食啦。跟住佢又讲俾佢听，我哋啲黐线嘅啫。第一，你又唔好好奇啦，人哋行咪行咯，你理鬼人咁多啊？真系偷嘢嘅，佢真系入到嚟咪俾你，真系入嚟抢，你冇办法噶。你咪俾啲纸佢帮你绑住你咯，你怕人当绑住我，等我好交代啦，系嘛？ 系，一你打晕我，一系你就绑住我。 唔系打晕就冇，因为呢个重手咧就系打瓜咗，点搞？你咪你绑住我啦，怕人当。系咪先？逢系看景嗰啲又冇乜财买身嘅，因为你惊啊嘛，惊即系唔惊鬼啊，最惊人哋搞你搞嘛， 最惊贼嘅真系。 系啦，我哋试过有呢个唔系讲鬼嘅趣事嘅，咁咧就佢哋看景嗱，第一日看景咧就喺 A 咁啦，咁啊第二日咧就阿 A 话唔看景，咁啊话阿 B 听，咁原来阿 A 咧第一晚咧系有陀地上嚟收过钱嘅，佢就唔俾同人嘈。咁佢咧就第二日佢唔看景喎，咁就叫咗阿 B 看景喎。 咁肯定嚟找苦嘢啊！ 跟住阿 B 嗰晚咧就真系冇错啦，无端端上嚟卜，俾人揼餐饱嘅。就阿 A 就冇话俾阿 B 听，就话俾佢听佢其实同人嘈过。第二日咧就上嚟阿 B 就俾人揼咗身。其实咧看景就唔惊鬼嘅，最惊就俾人搞偷嘢嘅啫。你都唔知点好。 阿 Paul 问咧，佢话拜山应唔应该烧香俾祖先附近嘅先人？我觉得冇所谓嘅，可以烧啊。 系你附近， 你因为 隔篱邻舍嗰啲咯。 因为佢哋坟头，因为佢真系以我经验啊。 我以前有嘅。 佢哋即系过身，如果未够时间咧。佢系真会企隔篱嘅。 系啊，我哋嗰啲前后左右嗰啲，我有装嘅。 你如果譬如话你侧边，因为有啲譬如啲山坟好大咧，成个家族都系撞喺嗰度咧，咁嗰啲都系你啲亲戚嚟噶嘛，只不过你唔识啫嘛。咁有啲譬如话系譬如和合石嗰啲隔篱邻舍嘅，咁咪装置咯。咁因为始终即系我会咁谂咯，邻居咁即系盼当即系帮手睇一睇咁样。 同埋你点都你都要经过人嘅坟头，你先行到埋你嗰个先人嗰度噶嘛。 同埋 你都会踩到佢噶嘛？ 系啊，你唔知道会唔会冲撞，有时有啲位置你唔知道会唔会冲撞到佢，咁你都系啊，即系鸡髀打人牙较软，咁咪同佢打声招呼。 即系礼多人不怪嘅， 系冇乜所谓，我觉得你可以撞咯，但系唔好即系好似头先阿长毛哥哥咁周围装，咁啊真系出事。我觉得佢敲门闩门咧，系应该有人系啊，有朋友仔正顾佢，见你惊啊嘛，佢越你见到你越惊，越要玩你。 系啊，成佢话其实嗰晚应该好多喺度。因为佢又感觉到嗰个景里面好多人嘅，其实就真系啊，即系佢话佢即系你又真系唔好理扮瞓最好噶啦，系咪先？你又唔走得啦，咁佢之后咧，我听闻啊，佢即系有如果有景真系要佢看景咧，佢真系乜嘢护身嘅架撑大齐。 十字架啊，蒜头啊，佛即系啲咩经书啊， 咁系啦，乜都齐啊，总之噏得出嘅防身物品都有啊，即系嗰啲咩攞你命三千成抽， 桃木剑啊，乜都齐啊。 不过佢讲俾我听，佢都仲惊啊， 又有余悸嘅真 系啊，即系因为你喂大佬俾佢搞几粒钟，你最惨你唔可以离开现场。 最慘一樣嘢，我成日覺得咧，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撞鬼經驗咧，見到都冇咁驚，最怕就係聽到聞到，你都唔知道佢喺邊，你想縮你想匿啊，都冇地方匿啊，係。 係啊，佢久唔久行埋，喂。咁叫聲你又， 所以咧 驚啊！咁樣個個都唔知攞命。 係啊，你都有同我一齊，即係譬如話見啲師傅啊，或者啲高人都會話，不如你封咗眼佢啦。 你係冇。 跟住我就會調翻轉頭問翻師傅，我話封唔係一件事，我最大件事係你係咪同我 guarantee 一定一世都睇唔到先？跟住唔係啊嘛，如果有一日突然間，因為我唔係滯眼噶嘛，可能係我係有陣時耳仔同鼻我都會感覺到噶嘛。 嗯，有陣抽。 咁點解我對眼未開，我隻耳仔同鼻，哇！嗰、那個心理壓力，嗰、那個即係精神壓力頂唔順啊！我話我如果係咁樣，我寧願。我睇到起码识鼻啊，我睇唔到就系听就系闻，影响佢喺我面前，我走都冇得走、啊。 听到先攞命。 系啊。 喂，你咪见到我咩？用咁你死啊！真系。 我同你分享过啦。 即系吓一吓死啊！ 系啊，我知道你见到我嘅，哇。 咪咯，好呢一节差唔多咯，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。 转头机。 转头。